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14集。 我就带着。 你带着文啊？ 想念你的笑，想念你的外套，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， 是不是？ 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。 哎，有你什么事啊，小屁孩？你还什么歌都会唱？ 秋燕下午还要上学，所以他们没去太远的地方吃，就近找了个小火锅店。边南点好菜以后看着秋燕， 二宝，你哥没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什么时间都可以打。 嗯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 没什么事儿也可以打。 那你就说想你了就给你打电话就行了呗，咱俩可以去逛超市。 你这什么爱好，去超市然后拿积分换酸奶吗？ 现在没有酸奶换了，现在只能换一次性纸杯和肥皂了。 我给你买。 别趁我不在的时候瞎惯着啊。 知道。 吃完热烘烘的小火锅，秋燕坐在桌子边上就喊困了。秋意抱着她走出店门口的这段距离，她就趴在秋意肩上睡着了。边南看了看秋燕的脸， 真神奇，我还头回见着他困成这样呢。 他昨天失眠了，估计担心我吧。 边南顿时有点心疼，轻轻摸了摸秋燕的脸。回到家，秋燕在里屋睡觉，他俩在客厅里看电视，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儿。聊了没多大一会儿，边南发现秋燕没了声音，扭头看过去，发现秋意窝在沙发那头睡着了。边南把电视声音调小，进屋拿了小毛毯盖在了秋意身上。秋意虽然把秋爸爸的病说得还算轻松，但这段时间肯定累了，再加上这人本来就爱琢磨事儿。边南坐回沙发上，挨着秋意靠着，瞪着电视发愣，突然有点担心，秋爸爸的病如果有什么变化，秋意的工作估计就得泡汤了。 然后怎么办呢？又回饭店去打工，还是开个小馆？钱呢，我这倒是有，也不知道够不够。 燕南笑了笑，觉得想的似乎有点远了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。秋燕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两下把他弄醒的时候，边南发现他跟秋燕在沙发上一边一个歪着，都睡得挺投入。 上学了？ 嘘，别吵醒我哥。 哼，果然还是你哥那头的，就舍得吵醒我。 我哥明天要上船嘛，怕睡不好啊，那下午你去接我放学好吗？ 好，我现在陪你去学校吧，反正你哥睡觉也没人跟我说话。 走。 边南起来穿上了外套，秋燕拉着他，俩人跟做贼似的颠着小步出了门。把秋燕送到学校之后，边南逛了趟超市，买了点菜，想让秋燕下午做了一块去医院看看秋爸爸。他本来想再买点营养品，但又不知道这种情况该买什么，也觉得太客套，还不如买点好菜实在。回到秋意家的时候，秋意还在睡，连姿势都没变过。边南很小心地凑过去，在他嘴角亲了一下，又蹲在沙发边盯着他的脸看了十来分钟。站起来的时候腿一阵酸麻，差点直接扑到沙发上，龇牙咧嘴地在沙发上坐下，又在腿上搓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。 拿着遥控器指着电视按了一圈，没找到什么可看的内容。他随便挑了个体育节目，把遥控器扔到一边，往沙发里一窝，不想动了。虽然秋意在睡觉，不能跟他笑，也不能跟他聊天，但他心里挺踏实，哪怕就这么愣一天也行。知道秋意就在身边，就不会没着没落的了。屋里很暖和，中午的阳光从窗口沿着墙边洒了一条，看一眼就觉得整个人都松软了。边南打了个呵欠，把秋意身上的小毛毯扯了点过来盖在自己腿上，靠着沙发扶手，闭上了眼睛。边南觉得自己这一觉睡得挺沉的，不过秋意的指尖从他眉心到嘴唇划过的时候，他还是感觉到了，睁开了眼睛。 醒了呀，刚出去买菜了 啊？孙二宝去学校回来的时候顺便买了。哎，几点了？我答应二宝去接他放学呢。 差十五分钟，四点。 还好能赶上。哎，我去接二宝，你看看菜怎么弄吧，弄好了我跟你们一块去送饭。我想看看你爸。 好。 秋意笑着往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。赶到秋燕学校的时候，正好赶上放学。边南跟一群家长挤一块儿，盯着从校门里走出来的小朋友们。秋燕是跑出来的，有些急切地东张西望着。 二宝， 大虎子，我还以为你没来呢。 哪能不来啊，你跑得挺快嘛。 我平时都不跑的，你在外面等我，我才跑的。 秋燕走路一直是蹦着的，估计是平时放学总是一个人，今天有人来接让她挺开心的。秋意做饭挺快的，边南带着秋燕回到家的时候，他已经把粥和骨头汤煮上了，正在厨房里忙着，打算再弄个清淡点的素菜。边南进厨房看了看， 你怎么弄得丰盛点啊？弄个红烧肉什么的，你爸不是爱吃肉吗？ 带个红烧肉过去，估计得让护士赶出病房，这个时候不能吃得太油腻。 哦，我不知道。那剩下的菜你能弄的，晚上都弄了，让二宝热热就能吃。 知道了。你现在怎么这么能操心啊？ 跟你学的呗。 边南啧了一声，转身去院子里陪秋燕玩去了。饭菜都弄好之后，秋燕拿保温盒都装好，时间正好差不多。他踢了踢正蹲院子里跟秋燕拿石头在地上画画的边南。 走吧，现在过去正好差不多。 我来拿保温盒。 这么多啊，吃得完吗？ 一块吃，多几个人陪着我爸一块吃，他能多吃点。 好。怎么有种要去野餐的感觉？ 秋爸爸住院的医院环境不错，病房里没住满，三张床的病房就住了两个人。边南他们进去的时候，秋爸爸正跟同屋的大叔聊天，脸色有些发暗，手上还扎着针，不过情绪还挺好，估计是正说的高兴。 叔。 哎呦，嘿，你怎么来了？没上班啊？今儿 今天下午我休息，早两天就该过来看看你的，秋意非说我时间赶不上不带我过来。 本来就是，申涛也是大老远的跑一趟，你们想看我，等我过几天出院了上家看多好。 那哪能行啊。 边南感觉也没多久没见，秋爸爸消瘦了不少，他心里有些不好受，但脸上还得笑着。 居然让申涛给抢先了，我太不服气了。 申涛今天上船，昨天自己跑过来的。 叔，我没给你买什么高端营养品，就买了点好菜，想让秋雨给你做了带过来，结果他说你现在得吃清淡的。 是得清淡，不过这淡的我都没胃口了，喝水都比那些清淡的菜有味儿。 这是边南头一回在医院吃饭，看着秋燕很熟练地把床头的桌板架到秋爸爸面前， 再把饭盒里的菜拿出来摆好，边南还觉得挺新鲜。秋意去护士站借了两张凳子过来，几个人坐在床边边聊边吃。秋爸爸饭量一直都不大，今天边南留意了一下，似乎比之前吃得更少了。喝了半碗粥，加了几筷子菜，就放下了碗说饱了。边南本来想再劝秋爸爸多吃几口，但看秋也没说什么，于是也没多说话，估计是胃口不好，硬多吃几口还难受。剩下的菜都被他们几个吃光了，秋燕吃完以后靠在秋爸爸身上打了个饱嗝。 爸爸，明天我就自己来给你送饭了。 那你会做吗？ 会啊，哥哥教我了，我做好拿过来，我给你做排骨粥。 哎呦，真厉害啊，估计比你哥做的好吃。 那肯定。 医院探视时间到9点，不过秋燕还要写作业，所以吃完饭，秋燕帮着秋爸爸上了个厕所，又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就站起来准备走了。边南穿上外套以后，又回到床边交代秋爸爸：“ 叔，我有空过来看你。秋意没在的时候，你有事就打我电话。”“ 哎呀，没事儿，人都跟医院躺着呢，我这一按铃，医生护士都跑着就过来了啊，别担心啊，快回去吧。” 从医院出来，边南一路都没怎么说话。秋爸爸对于他来说，是个很亲近的长辈。这辈子除了万飞他妈妈，没有哪个长辈再给他这种感觉了，连老爸都没有。他对老爸的感觉，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词儿来形容。总之，秋爸爸这一住院，边南心情挺不好的，特别是看到他明显消瘦了的脸和笑容，边南一晚上都有些郁闷。回到家，秋燕进屋去写作业，边南跟秋意俩人又并排坐沙发上看电视。按说这是耍流氓的好时机，但他却神奇的没什么兴致。 怎么了？辛勤欠家，欠的都阳痿了。 靠，没事儿，我没肥。 那有什么用啊？笑屁啊，一上船你就要变成黑皮了，还美呢。 切，有你一衬，我黑不到哪儿去啊。哎，我跟你说。 说什么？ 只你一个人喂，没什么影响的。 你大爷。 虽然只一个人喂了没影响，不过这一晚上直到秋燕上床睡觉了，边南和秋意也只是一块窝沙发里聊了一晚上。边南看了看时间，已经不早了，秋意明天要先去公司报到，然后下午就上船了，晚上得早点睡。 我回吧，明天不提这事儿，烦。 我送你吧，明天我会给你汇报的，什么时候起的床，什么时候吃早点，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上车，什么时候到公司，什么时候上船。 不至于，说的跟我要查岗似的。 你都萎了。 差不多得了，是不是现在不跟你打架你皮痒啊？行了，我走了，你送我去打车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